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今天就很多話題，包括有是最新在康城那裡有一套紀錄片應該是出了的，就全球首映，引起國際傳媒的注意的。另外就是聞說就是港大那邊有國安處的警方人員就到了學生會那裡搜查的。另外一個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今晚其實的主題呢就是美國會宣布呢就即進一步制裁中國啦，即應該包括 是中國駐港官員，應該應該中聯辦七位官員嘅。但我哋而家做節目嘅時候，我哋仲未收到咗個最新嘅情況啊。不過拜登其實喺較早之前佢已經講咗啦， 有預告嘅， 都唔需要懷疑係會唔會成事啊。 係嘅，只係話係開邊個名嘅啫。 係啊。咁另外呢亦都有啲國際新聞嘅，都即係相當重要啦。咁但係其中一樣嘢呢就係張三今日喺度呢就會為我哋去核實，因為核實一單好 juicy 嘅緬甸新聞啦。咁話說即係鄰國嘅有緬甸嘅鄰國有士兵呀，有戰唔係有特種部隊，更加 juicy 嘅就係進入咗呢、這個緬甸嘅國境入面咁樣。咁張三就透過佢嘅途徑啦，去核實呢單資料嘅。好啦，咁首先我哋講講咧，即係今日發生啲咩事先啦。嗱，就我琴晚去寫文嗰陣時候咧，其實喺傍晚咧就已經收到個消息噶啦，就係、是、康城電影節咧就突然間加咗一個項目，咁佢都冇講名嘅，就係喺閉幕嗰日咧，即係今日咧，就係一個大概兩個半鐘頭嘅surprise documentary。令人驚奇的紀錄片，原來咧就佢哋喺前日到咧，佢哋已經同啲記者講咗啦，就係咧有一個香港嘅紀錄片就叫做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相信中文嘅譯名，那個中文譯名一定係時代革命啦。咁咧就會喺今日喺嗰個康城電影節嘅閉幕之前會放映。咁佢仲要求一樣嘢，就啲、是、記者保密呢件事。咁點解會咁做呢？其實而家嗰件事已經通曬，即係大家知道個輪廓係點樣嘅，就係話咧，因為康城電影節咧，佢哋決定去放呢個電影，即係呢個紀錄片嘅時候咧，佢哋已經知道會引起中方嗰個嘅反應，咁所以後面睇到 risking China's error， 就係會有導致中國嘅抵制嘅風險。唔係講抵制啊，係講憤怒啊。咁但係即係其實意思一樣啦，就係、是舉個例啦。如果譬如話呢個紀錄片喺康城電影節嘅開始嘅時候，佢已經講啊，我哋會放呢邊咧。咁喺入邊參與緊康城電影節嘅中國嘅導演啦，或者係演員咧，都會全線退出嘅。咁而家俾你做完啦，你冇得退出啦嘛。咁我哋咪放咯咁樣啊。咁所以即係康城電影節咧，係全世界三大國際電影節之一。亦都係歷史最悠久嘅，都係江湖地位最高嘅，所以佢哋嘅主辦單位嘅成員咧，個個都其實都好政治敏感嘅，知道曬呢啲嘢點處理。但係個問題就係過咗呢個咁點咧？跟住落嚟下一屆係即係來屆嘅舉辦嘅時候，係咪中國嘅即係所有片商啦、演員啦、導演啦、工作人員全部都唔理咧？就正如當年你記得 胡著 唔係呢個金馬電影節啦。有一年咧，前幾年咧。咪有個紀錄片嘅，嗰個台灣嘅紀錄片嗰個得獎者就上台講一段嘢啊嘛，咁跟住講完之後就以後 下邊即人走嘛， 係啊，咁咧連香港好多演員都同埋導演都去唔到喎，其中一個就係譬如阿杜琪峰啦，咁原本係答應咗要咗好似做評審嘅，但係臨到尾都要唔能夠去啦，咁呢個唔係杜琪峰嘅錯，因為個原因好簡單就係佢可能同某啲嘅呢啲公司簽咗約。咁如果佢去咗咧，咁呢公司又賴嘢嘅，咁所以即係佢係處於兩難之間啊。咁好啦，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係康城電影節咧，佢係會評估過呢個後果嘅。咁所以咧，佢哋去做嗰陣時候咧，佢哋都預計到可能即係跟住會有咁樣情況啦。咁但係邊個蝕底啲咧？咁而家未知嘅，係咪啊？可能即係佢哋覺得喂，如果中國真係咁小氣嘅咁。 咁反而啲國際嘅人士就會同情康城電影節多少少。 咁最多就係中國電影就唔參與嘅啫。咁因為過往亦都有個咁嘅經驗啦，即係頭先我講嘅活著呢套電影啦。咁其實都唔係第一套嘅，咁亦都有試過咧，就係話播一啲咁啊，佢哋唔批准嘅電影啦。咁啊，跟住咧就以後都有幾屆都唔俾，即係 唔俾嗰啲人參展。係啦。咁但係咧，頭先張生嗰度我要補充嘅就唔止咁簡單嘅，因為簡單咩買片啊。中國很多片都是賣片的，是吧？可能在這個中國放，不知道放不放到，但是即起碼 因為康城的平台就不是不它本身不沒有，不是說 它不是賣片的，但是很多人就在那裡賣片， 是的，那一個也是一個交易平台啦， 是的，是的，交易平台來的，咁啊，即係總之就係各出奇謀啦，睇下點搞你啦咁樣嚇。咁好多方法搞嘅，佢可能同法國政府 complain 咧，係嘛？同馬克龍 complain， 但馬克龍選緊噶，可能未必連任噶。OK，好啦，嗱，而家呢單嘢咧就頭先嗰部分咧，其實我喺頂情會室聽日出過咧，我哋都講嘅。但問題就係大家睇到後邊呢一個嘅新聞啦，呢個就《華爾街日報》啊，去訪問嗰、那個呢、這個紀錄片嘅導演周冠威，咁佢亦都係十年嘅導演啦，其中一個片段啦，就係、是自焚者啦，咁亦先前有一套都相當之賣座嘅電影，就係、是《幻愛》，亦都係佢導演嘅。咁點解成件事嗰、那個即係、就是、主角喺度咧？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同其他喺呢個嘅紀錄片入邊嘅團隊的成員不同，所有其他即係呢個團隊的成員都匿名嘅，都不會出呢個名嘅。但係佢就很高調，而家即係出咗嚟啦。咁另外就是大家知道啦，亦都有好多嘅紀錄片啦，就關於2019年之後嘅呢個反修例運動啦，年中之後。咁其中一部我自己都睇過就是李大維城啦。咁嗰套電影亦都係攞好多獎，亦都攞獎嘅，但係即係所有工作人員都係唔出名嘅。咁呢個亦都牽涉一個即係道德嘅問題啦，就係話譬如我做一樣嘢，咁跟住咧就我高調，但係我要評估嗰、那個即係事後嗰、那個、那個風險有幾高。咁拍一部片理論上就唔會觸犯國安法或者其他法例，但係而家香港嘅情況就唔同啦。譬如首先有一部叫有一個不宜上映嘅類別，咁好明顯就係時代革命呢個紀錄片係不宜上映。即係唔會供應到嘅。咁如果周冠威咁高調嘅時候，咁其他工作人員就會問一樣嘢啦，就係話：咦，咁如果譬如對佢做出一啲嘅拘捕行為，咁會唔會譬如透過佢嗰度會揾到啲工作人員嘅身份，甚至被訪者嘅身份咧？咁當然周冠威佢亦都有諗過呢樣嘢，所以佢已經講咗啦，就係、是。關於部片的 copy 或者所有資料，其實而家你喺外國，即係呢個包括埋喺入邊，譬如話嗰啲鏡頭入邊出現過嘅示威者，咁呢個係我相信喺佢嘅主觀角度嚟講，佢已經做足一個即係相當之保密，即係唔好話保密啦，即係一個足夠嘅安全措施啦。但係大家亦都有懷疑嘛，就係、是、會唔會跟住佢即係去捉咗佢之後咁。即係會透露咗啲嘢咧，咁嗱呢個係純粹係一個邏輯上嘅推敲，我絕對唔會覺得阿周冠威會有呢樣嘢。咁佢亦都 justify 點解佢要做，即係而家有一個咁嘅即係咁高調，就係話，因為如果我驚嘅話，咁等於就大家都自己設咗一個限制喺度，即係等於譬如我哋做網台咁樣啦，喂我驚喎。咁譬如我唔好講依單新聞，我講下其他嘢啦。我講下，譬如係有咩好講咧？ 大叔的愛咯， 大叔的愛啦，係啦，就係、是、我譬如我講下大叔的愛啦，或者其他嘢啦。我講得喺度，其實我某個程度我已經有一個相對嘅風險喺度。即係當然所謂相對意思就係、是、一個，即係我主觀上覺得唔係咁高嘅風險係值得。但周冠威呢個就好明顯就係、是、話佢都覺得即係個風險係相當高嘅，但係佢仍然堅持咁做，佢係想俾到一個。即係例子，大家睇就係、是，喂，你首先唔好驚先，你驚咧，你就自己會設限嘅。咁好坦白講，我係同意阿周冠威呢種咁嘅態度。因為你諗下好清楚就係、是，我而家拍一部紀錄片啊嘛。咁係咪話好似即係講緊就係、是上個禮拜應該係禮拜三係咪就有啲市民走去崇光嗰度，就嘗試去擺啲。花 或者唔好擺啊，攞手持嘅 手持係咪啊？ 即係佢用佢哋嘅講法，就係佢哋想係哀悼嗰、那個梁傑輝先生啊。咁哀悼我唔等於我認同佢一樣嘢啊嘛。即係可能我就係純粹覺得就係有一個人，有一個市民，有一個香港人，佢喺嗰度佢即係喪生咗。咁我有呢種咁嘅感覺，就係我唔想見到呢件事發生，係嘛？我亦都覺得好不幸。咁可能咁，但係而家嗰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你去做呢個行為，就等於你支持，你就認同咗呢、這個即係所謂恐怖主義。 嗯， 而你認同咗呢個恐怖主義，就等於你參與咗呢個恐怖主義。 因為而家係冇邏輯可言嘅， 唔係跳躍式邏輯啊，因為即係或者係呢個唔係講唔應該跳躍式邏輯呢個講法，因為呢個係好咬文嚼字，其實應該叫上綱上線，係嘛？即係呢個就比較貼切啲啦。咁我係咪即係忍受咗呢種嘢咧？即係我接受咗呢種嘢咧？如果用翻頭先嗰個講話，我接受咗，即係咪等於我認同呢樣嘢？咁你又覺得話，即係咁又上綱上線？咁其實就唔係嘅，唔係個原因邊啦？就好多時候我哋發覺咧，如果一個社會咧，佢最初佢唔中意一樣嘢，但係慢慢就迫於無奈，佢要忍受嘅一樣嘢。但係呢種忍受咧，慢慢會內在化嘅，慢慢你會令到自己認同咗呢樣嘢。再跟住認同咗之後，你就覺得係理所當然。即係我諗啊，周冠威其實即係我切身處地，我覺得佢都係諗緊，即係用緊呢種，即係有呢種咁嘅諗法喺度咯。所以我哋見到一啲唔公平嘅嘢，咁我哋應該出聲嘅。如果我哋做咗一樣嘢，如果覺得我哋即係好清，即係我哋大家一種好普遍嘅價值觀，我哋認為呢種嘢係唔應該，即係同我哋嗰個價值觀係違背嘅。咁我哋有咩點？你要俾個理由，點解我唔做咯？係嘛？好啦，嗱，點解我用呢個開場白去鋪排咧？就係因為大家知道啦，就係港大嘅學生評議會，佢哋都做咗一個即係行為，一個做法，就喺呢個學生會入邊咧，就做咗一個即係悼念活動啦。咁我睇過嗰、那個即係佢哋個即係當其時嗰個聲明，其實亦都好。即系唔系一啲好咩好特別嘅，一啲好温和，即系话喺一个正常嘅環境之下，其實即系好多人都好多嘅團體都會做呢樣，但系問題就係而家唔係處於一個正常嘅狀態啊嘛，而家有國安法啊嘛，咁可能佢當其時佢哋都唔知嗰個後果咁嚴重啦，咁結果咧 冇諗到人會咁癲啊嘛， 係啊，咁冇諗到個情況會發生會咁惡劣。咁今日就係有港嘅處嘅警察就走上去搜證啦，咁我諗亦都即係同而家即係啲電紀錄片嘅成員佢哋擔心嗰樣嘢就有關，就係話係會唔會攞咗你個名啊，跟住就係即係會問話啊，甚至拘捕啊，甚至控罪咁樣。咁好多人都會批評啦，就係評議會嗰個呢個做法就係魯莽啊，或者佢哋跟住佢認錯佢跪低。而且唔止一次啦，可能兩次啦，而亦都有啲其他嘅即係學生組織，佢哋同呢樣嘢割咗隻。咁我睇法有少少唔同嘅。其實而家嗰個情況，如果你睇翻咁多個學生會咧，不同嘅大專入邊學生會咧，佢哋差唔多係接近被取締嘅。即係取締唔係一個正正式式嘅取締，而係話個校方唔會同佢收嗰個學生會嘅會費啦。咁實際上已經斷咗你嗰、那個。 咁港大已經聲明嘅唔承認佢個地位啦。 係啊，咁仲喺七日之內佢要要遷出個學生會嗰個會，即係嗰個會址啦咁樣。咁我相信喺港大歷史上亦都未試過咁做嘅嚇。 我諗呢個喺全世界嘅大學裏面都少， 好少見啊嚇！即係除咗一啲 獨裁國家、 極權嘅國家入邊先咁做啦嚇。因為嗰個學生會嗰個團體咧，事實上係一個即係法律上有地位的團體的，理論上如果是一個正常的情況，學生會是可以透過法律途徑去 challenge 那個大學的。但係都係用翻頭先我哋嗰句啦，而家唔係一個正常嘅情況嘛，有咗國安法。 因為大家有乜嘢法律身份咧？其實你大家去諗下啦，其實每間大學嘅學生會有代表啦，都係可以咧，即係會係加入呢個校董會， 係 校董會 一個正式嘅成員嚟㗎嘛。 係啦，即係用學生會代表嘅身份去校董會嘅。 係啊，嗱咁而家呢個情況好明顯就係咧，即係嗰個清算嘅活動咧。 是首先是以大學作為一個開刀的地點啦，咁跟住仲有其他嘅地方啦。因為夏寶龍今日嗰篇發言亦都有提到一樣嘢嘅，就要整治傳媒啊嘛。咁慢慢， 即係佢連一個係遮掩嘅，即係以前係垂簾聽政，佢連一連個簾都唔要啦。 而家唔要噶啦，而家係好赤裸裸地去做呢樣嘢。所以我唔同我睇，即係我唔同一般坊間主流嘅睇法，就意思就話咧，如果你今時今日你做學生會嘅話咧。唔好講話有呢件事，就算冇呢件事，其實你都慢慢會面對呢種風險嘅，只不過係大同細嘅問題啊。咁好多時即係啲同學係未習慣，就係話啊嚟到就可能即係面對個觸犯嗰個國安法嗰、那個嗰、那個風險咁樣。咁但係你調翻轉諗啊，47人呢、這個泛民初選咁成熟啦，戴耀廷啦，法律系嘅廣大法律系嘅講師啦，咁佢亦都冇諗到會即係都冇。我相信他們沒想到有今天這個結果，所以就不是說你主觀上你即是很小心或者什麼，這個是可以 的， 是可以的，但是呢就那個結果未必是你想得那麼理想，即如果你說關學生即這個學生會的評議會他們魯莽，這個我承認，但是不是等於說如果他們不魯莽將來就沒事呢？咁我覺得即係呢個我就未必咁容易同意咯。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喺香港雖然今日未至於呢個情況，但係遲啲會係嘅，就係、是、學生會一個地下將會成為一個地下組織嘅，即係唔可以合法地存在咯，係遲早嘅事嚟㗎嘛。甚至你可以咁講，即係呢個清算嘅情況，如果佢延續嘅話，甚至你讀大學都有風險嘅，係咪？咁我嗰個睇法就比較決絕少少，我就覺得咧，即係。其實而家香港你讀書或者係咪學係咪廣大或者甚至大學咧，其實已經唔係一個重要嘅問題嚟嘅。你讀到大學咁咪點咧？ 因為阿林鄭都話：，你即係父母，你都要係檢舉舉報你子女。咁其實喺校園裏面都去可能鼓勵，就係話你司長去檢舉呢個學生。其實中學裏面已經在做緊嘅呢樣嘢。 中學做緊，因為有單新聞我哋今日唔講嘅，就係、是、四川入面嘅一個軍事，即係啲學生嘅軍事訓練啊嘛。就原來是大家互督的嘛，咁中國人對呢樣嘢係好反感嘅，反感的意思就係、是、因為呢個違反咗我倫常嗰、那個嗰、那個習，即係嗰種價值啊。譬如話，大家我哋以前都舉過例啦，譬如文革嘅時候，個仔檢舉個老豆，個老婆檢舉個老公，或者調翻轉啊嘛。譬如阿薄熙來就試過打斷阿薄一波兩條 pan 骨嘅嘛，咁唔係佢想喎，而係如果佢唔打斷嘅話。跟住佢自己，佢同佢老豆都賴嘢喎，咁所以咪，寧願打斷咗佢，我起碼交咗功課先，就唔會咩。咁呢種係我哋即係作為一個華人，唔一定喺中國啊，甚至海外嘅華人，我哋係完全對呢種咁嘅做法，我哋係好反感嘅。即係呢個違反咗我哋、 其實呢兩年你可以睇到啦，即係喺香，我唔好講大陸，喺香港其實都有啲司長。是出賣學生的情況 有啊，這個是啦、咁但係大家不想報啦，因為不想面對呢樣嘢。但係當呢樣嘢本身成為咗一種社會的習慣，大家都係互督噶啦。咁嗰種倫常嘅敗壞咧，就是、非常之恐怖，係、咪？因人同人之間的信任咧已經完全喪失咗。咁好坦白講，譬如話，而家我同人交往，我都有呢種咁嘅戒心嘅。是吧，以前有什么事很多人跟人说，那现在不是的。 以前逢人扯说三分话，现在三分都不会的了。 不会的嘛，是吧，首先喂大家喂我清不清我们抵晒先。喂不会我讲低一些东西你记录了我。 我二十年之后才发觉原来这个是地下党员来的。 是啊，我 PM 了你，跟着你原来那段 PM 你 cap 了下来的。那其实 cap 大家很多有的。但问题就是喂拿来做举报。講到舉報呢度就書展開始出現咗情況啦，有幾本書咧就被指係違反咗國安法嘅。咁亦都喺坦白同大家講啦，就即係參加書展，其實我哋都有意思嘅。我自己嘅編稿編輯質嘅文集咧，就喺上兩個月，其實阿鬱敏已經即係想出書啊，即係因為去到第三集啊嘛。咁但係我哋反覆討論過之後，我哋覺得個風險就兩度咯，係嘛？個風險唔係話我哋嗰個出個書係，即、就、係、是、我哋覺得係會違反講法，而係有人會督你背脊噶嘛。而且我哋趁家咁多係咪？咁結果就係、是、 我哋呢個預測唔係話我哋自己中咗，而係話我哋對個書展嘅評估係會出現呢種情況，就結果真係出現咗咯。咁而家今日先係第二日啊，係啦。咁已經有咁情況，係咪啊？咁你話跟住落去，咁又咪大家又係互篤咯？而家你篤完，你唔知係邊個噶嘛？ 咁同埋你係冇得現場，我唔會現場即係同你即係係討論，唔會話現場即係同你係開審，話即刻話啊判你管任務，唔會嘅喎。 啊， 同你扣咗先，咁你人咧唔該你又翻去協助調查先。 係啊， 即係如果係好啲嘅就合，即係協助調查；如果唔係嘅，睇你唔順眼嘅，可能又翻去唔知幾多日咁樣。 係啊，嗱，咁我哋講清楚就係、是、因為用同頭先我講個邏輯就係話。喂，你驚嗰時候，咁你就自我審查啦。咁、我坦白講，我唔係驚嘅。我自己都會覺得，喂，如果要搞嘅就係、是，我咪單拖落去咯。我咪真係輸咯。咁你咪對咯。但係我係唔中意嗰種氣氛。 係， 即係我對，即係而家參加書展，我覺得係一種侮辱嚟嘅。即係對我哋做書，我哋做出版係一種侮辱。呢種侮辱嘅意思係咩咧？喂，你喺度可以裝彈弓喎。係咪啊？咁我覺得我就無需要，即係唔係我唔出書，而係我唔想喺呢個場合出現，就咁簡單啫。 唔使睇你面色， 唔使睇你面色，而且亦都有我哋嘅支持者，佢哋都話俾咧，佢哋唔想去，佢哋唔會去，所以即係呢個大家要分清楚，就唔係話喂我驚咗呢個書展入面有人係督舉報喎，咁我哋唔做，而家個意思唔係咁樣，而係話喂我唔想處於呢種咁氣氛去推廣我哋個書籍，好啦，咁講翻而家呢個即係呢件事本身啦。咁就其實如果以我自己嗰、那個作為一個法律門外漢嘅睇法咧，就係、是、我覺得而家周冠呢個係冇理由用一個即係講法嘅。 咁即係你依、這個我用常理啫。咁你知 道，但係都唔係用常理， 冇常理嘅嚟㗎， 係咪啊？嚇！咁但係佢而家亦都係一個即係喺一個好高調嘅情況啦。咁即係用翻我哋以往嘅話，就話如果咁樣都去對佢一啲嘅滋擾或者係一啲嘅拘捕咧咁樣，咁必然引起個國際嘅注意啦，係咪啊？咁但係佢自己立場嚟講，我諗相信佢亦都會受到一定嘅壓力。即係各方面嘅啦，係咪？可能有人會打電話，會騷擾佢啊，跟住有好多嘢啊，或者甚至我講得比較誇張少少啦，即係佢可能已經犧牲咗佢喺嗰個商業電主流商業電影入面嗰個 career 嘅啦。咁以後冇人敢請你拍戲㗎，即係做導演㗎，係咪？咁跟住你點樣維持嗰個生計咧？咁呢個係。即係佢自己會諗咯，即係佢亦都衡，我相信佢亦都衡量過呢樣嘢，所以佢已經做。最緊要嘅就係，喂，唔好俾個恐懼去令到自己去即係自我審查， 畏首畏尾。 係啊，畏首畏尾。咁呢個同樣嗰、那個即係睇法，都可以喺嗰個港大學生會個評議會度咯。即係你可以話佢係魯莽，但係問題就係嗰樣嘢本身係一個正常嘅情況下。是可以做的嘛，咁而家唔可以做，咁你要俾一个好清晰嘅理由，点解唔可以做咯？系咪啊？咁而家嗰个法律本身嗰个情况都系噶，喂，其实我哋都唔知道随时有啲咩嘅风险或者咩氹，我哋会踩高咗落去嘅，系咪啊？系咪啊？譬如话你讲嗰八个字，即系呢个时代革命，咩咩先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咁，喂，喺咩 context 之下，你会触犯咗呢个法例咧？系咪啊？咁有人去報道嗰陣時，佢哋會講啊嘛。咁但係你又睇到唐英傑呢個就大家揾咗個歷史學家啦，揾咗個社會學家啦，揾咗 荒謬嘅一件事情嚟呢個。 我覺得係好荒謬。喂，你應該滴翻楊天琪出嚟，將問佢呢個説話，佢講嘅時候點解啊嘛？或者佢兩個怪我。我嗰時諗，我係諗個生跛，我冇諗其他嘢嘅喎。係咪？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有陣時候我都唔想評論呢個評，因為點解咧？ 嗱，第一個嗱，因為而家有一個仲荒謬嘅，阿鄭話前幾日就講啦，你評論咩恐怖主義，你連評論咧都會觸犯國安法。 係啊， 喂，係咪好荒謬咧？係 啊，咁點評論啫？咁塔利班係咪恐怖主義分子？我喺我哋嗰啲真係恐怖主義。係 啦， 咁而家同佢 friend 喎，大佬，咁即係我哋點講嘅啫？係嘛？咁所以咧，繼續講係咪啊？ 即係好似頭先台長講啦，即係。 大家不要說將這些東西接受了之後合理化，連自己呢一都跟隨了或者接受了這種行為，自己都做了這種行為。 是啊，現在是捕風捉影的嘛，現在說真的差不多說哇！你有啲係唔係？你都自己諗下，唔好講先係咪？ 或者你甚至係唔俾人嚟講嗱，好似前幾年啦，應該係都六七年前啦，應該係嗱咁咧就伊朗就准許美國傳媒就去訪問啦。咁我諗都記得你有呢單嘢。咁咧去到當記者去到哈蘭大學裏邊訪問個女仔嘅時候，隔離啲男仔走埋嚟兇佢。點解你要接受訪問？點解你可以訪問？ 喂，如果你是咁，你神早就唔好俾佢做訪問啦。 唔係佢咧，嗰個唔係政府人員嚟喎。 係啊， 佢是啲大學生嚟嘅喎。即係佢可以將一啲嘢國家唔准許你接受訪問嘅，你就唔可以訪問，去將合理化。 係啊，係啊。 咁我哋其實我哋香港會唔會都遲早即係變咗伊朗咁嘅模式咧？ 咁而家都係嘅啦，而家慢慢都係嘅啦。問題就係你 即係我哋，但我而家唔會話我而家接受個鬼佬訪問，就會走個人埋嚟問點解你接受訪問？點解你你有冇經過政府同意？唔會啊嘛，暫時都未會。 暫時都未會，但如果 你咁樣做，即係你話大家慢慢接受嘅話，十年、二十年，其實都係一樣，會變咗咁樣。 係啊，咁都提一提啦，就係呢個電影十年入邊嘅預測嗰個情況咧， 做咗嘅好多嚟嘅。 係比十年之後更加絕咁快咯。即係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十年係唔準嘅，因為點解咧？ 早咗頭， 唔係遲咗頭，遲咗。應該講套片個改個名叫五年。好啦，嗱咁呢單嘢咧，其實同我哋跟住今日即系而家落嚟講呢個咧就有關嘅。咁呢個咧就呢個新聞本身，其實我喺禮拜前兩日我已經寫咗噶啦，就係呢個拜登咧，美國總統拜登咧，佢就會宣布咧對香港駐在香港嘅美資咧嘅企業咧會出一個 advisory。Advisory 正確的準確翻譯不是 warning 啊，不是警告，所以咧佢呢度講法咧就比較鬆散少少嘅，但係佢實質上係 warning 嚟嘅， 勸喻啫。 勸喻，佢首先勸喻咧，香港在香港嘅美資咧就要小心嗰個營運上嘅風險。咁呢個風險包括兩樣嘢啦，其一就係咧香港有國安法啦，咁其二咧就係中國有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啦。咁佢呢個意思就係話咧，暗示咗一樣嘢，就係美國咧會即係對香港進一步有制裁啦。咁結果就不出所料啦，就真係有進一步嘅制裁。咁我哋唔好理呢個制裁個力度有幾大啊。因為咧，而家係形成咗一個即係正反饋嘅程序，就係美國做一樣嘢，跟住中國會反擊，中國反擊跟住美國做一樣嘢，咁就係外交係互相循環嘅嚇。咁兩個國家其實都好清楚噶啦，所以美國咧前一日咧，佢已經提出咗個建議，就係而家要建立一條熱線，大家有最即係一個好危機嘅時候咧，大家可以直接傾偈，即係話舉個例啊，習近平可以直接打電話去俾阿拜登。問咗你為咩料啊咁樣，咁跟住拜登嚟攞啲電話轉頭就係直接打電話俾呢個即係 不嬲都有嚟咩？ 唔係而家呢個係一個 係怪咗好耐啦， 係有怪咗耐， 應該不嬲都有嘅喎。 係啊，喺呢個冷戰時候，佢就一核戰危機咧，就跟住就做過呢個咁樣嚇。而家最新嘅消息咧，就係美國嘅副國務卿咧，原本係想去呢個係北京嗰度訪問嘅，但係行程已經中斷咗啦。咁個原因亦都好簡單啦，就係因為呢個即係制裁嘅活動咧，的而且確就好似呢啲傳媒咁講啦，就係喺今日，我哋而家嘅時間都可能未到，但係可能晏 過咧，應該 都差唔多噶啦，都差唔多，差唔多過咗一兩個鐘頭之後，幾個鐘頭之後就會正式公布啦。但係個具體嘅內容其實就唔會即係同呢個有太大分別嘅。咁與此同時，另外一樣嘢更加爆炸性係咩咧？就係美國嘅其中一個國會嘅committee 咧，就通過咗就賦予香港人咧就一個即係移民嘅特殊嘅地位。咁但係而家我哋未知係咩㗎？跟住舉個例啦，譬如話你揸 BNO 就可以。移民美國嘅咁大家哇，即係由英國人去咗去美國，但係去美國移民就相當之難嘅，即係好麻煩嘅，就唔同英國嗰個就話你揸養張 BNO 咁啊，咁啊去得啦，咁所以就聽住先啦。但係呢個係一個姿態嚟嘅，呢、這個姿態要夾埋好多其他嘢要講啦。譬如舉個例，譬如話呢個譚德塞， 世界衛生組織的呢個總幹事，佢而家開始改口風啦。因為口風其實改好啦，但係今日應該我相信是一個 official 啦，就係話咧，我哋而家唔可以排除呢、這個。武汉肺炎的病毒是由实验室流出 来的。这个人就去你看你即是翻查翻啲新闻，其实呢他一个月可以过两三次。 我想这个就不是之前过来的了，这个以前是弹出弹入的嘛，现在这次企定了的了。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为什么他想连任，还有不连任很大镬的，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如果查刑事责任他有份的。就不是这些呢，大家不要用一个即係幼稚嘅方向去諗啦，即係頭先張生嗰個講啱啊，因為彈出大用咗好多次啊嘛，係咪啊？去咗佢嗰陣時講話呢個個可能性好少，極少極少，出咗嚟話唔係，我哋再查一查，而家坐定咗啦，跟住又講喂唔可以排除呢個可能性喎。咁個原因好簡單咧，就係因為以前咧就可能即係有啲著數啦，係嘛嚇，俾你做呢個位，其實你都即係唔夠班做嘅，係嘛？搞到而家即係真係雞毛鴨血啦。咁你如果你而家你又落台咧，你都唔知你跟住會點樣，所以一定要撐落去噶嘛。要撐落去睇邊個咧？睇美國佬，就唔係睇中國啦。呢鋪係咪啊？因為美國佬可以用好多嘅方法，真係搞到你好麻煩嘅。咁以前啊 ，Donald Trump 個就比較愚蠢少少啦，就係退出，直情退出咗呢個世衛組織啦。咁退出咗之後就任你搞啦，係咪啊？咁但係而家拜登呢個就少少唔同啦，因為佢有個能力就係可以。 凝聚 到周圍嘅呢啲聯盟啊，咁我講呢啲説話，如果喺三個月之前咧，就好多人噓，咁而家慢慢發覺唔係，開始對阿拜登有少少， 因為大家睇到其實另外一個議喺美國另外一個議案咧，就係話咧係抵制呢個新疆就係呢個強迫勞動嘅制品。咁有啲新聞有即係個標題咧就寫得唔清楚嘅，佢就話咧個意外抵制新疆嘅產品，咁其實唔係啊，只需要證明唔係強迫勞動嘅就得就可以入口嘅。 係啊，咁但係大家就唔好睇輕今次呢、這個制裁行動。嗱、個制裁行動可能本身唔係太難嘅，但係問題咧而家是開始看到一個方向，就是即係會比 Donald Trump 嗰個年代係嗰個美國同中國之間的矛盾已經更加深，因為已經而家好定咗型。咁即係點解會講呢個定型呢？咁我就唔係從而家呢個即係幾個新聞嘅角度，而係從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就係咧滴滴出行啦，就佢喺美國上市之後咧，就俾中國嘅呢個網監 查架。 個 Apps 下架，咁搞到佢喺美國嗰度咧，啲股價跌得好金啦。咁而且喺美國而家上市嘅中國企業咧，開始俾人洗倉。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唔知道你都係呢範噶啦，即係有位女性又好出名啊 ，Cathy Wood 啊，就係女股神啊嘛。咁佢有好多嘅，即係佢有一個基金喺度嘅 ，ARK 應該係。咁佢以前都有一扎嘅中國概念股嘛。咁而家佢都洗倉啦，即係咁睇得好清楚咧，就係、是而家北京嗰個態度咧，佢係唔鼓勵中國企業去美國上市。上咗市嘅佢都即係諗住一樣嘢，就係要撤出個美國股市。咁美國亦都同一樣嘢喎，美國即係慢慢佢對中國企業都會好多限制，譬如查數啦，係嘛？查你嗰個會計嘅帳簿係咪即係好似你公佈咁樣啦？因為美國啲好大罪啊嘛，係嘛？咁如果係中國企業唔喺美國上市，咁喺邊度上市呢？就係香港上市。咁而家咧就係話，如果嚟香港上市咧，呢、這個中國網管呢個部門就唔管你嘅，就唔審查你噶啦。咁呢個本身咧，其實就係一個最大嘅顯示嚟嘅。佢顯示係咩咧？就係中國同美國喺個經濟上，起碼喺財即係呢個股票市場呢個問題上面咧，係 decoupling 係脱歐嘅。嗱，咁我亦都問過一啲朋友，即係話呢個脱歐本身其實個意義喺邊度咧？嗱，個脱歐嘅意義咧就係中國唔想俾美國攆住鬆綁，佢亦都唔想中國企業喺美國因為嗰個上市嘅條件或者各種嘅限制，要公布好多嘅關於中國消費者或者其他嘅一啲商業嘅資料俾美國。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唔想俾美國攆住鬆綁，係咪？咁對於美國嚟講，而家即係華爾街嗰班大鱷，佢哋即係最反感係咩咧？就係中國幾次嘅 IPO， 特別係呢個而家之前號稱全世界最 螞蟻 最大嘅大型嘅 IPO 路演之前臨時塌 Q， 就搞到佢哋好即係差唔多講話唔只係一場歡喜一場空，因為點解其實蝕錢嘅。咁呢個咧，我就嚟解釋拜登之點解佢同特朗普嗰個對中國嘅政策咧個分別唔係咁大。咁喺呢個問題上面，我哋好即係我首先要申報先啦。咁我哋都犯，即係我都犯咗錯啦。譬如話當其時，我哋估計拜登對華嘅立場一定軟化，個原因好簡單，就因為佢個仔 Hunter Biden 即係係透過好多中國生意發達。但係咧，當其時我冇講，即係冇去諗到一樣嘢，就係喺美國有 Deep State， 有深層政府。深層政府就係對於民主黨嚟講，就係華爾街嗰班大鱷，因為咧。歷屆的選民主黨出到嚟的候選人呢，其實都要透過呢個華爾街不同的呢啲即係大的財金嘅集團咧，去科水俾佢哋。咁而家咧，你睇到呢個局面就係點解拜登嗰個姿態越嚟越強硬呢，就唔係拜登本人，佢係醒覺到呢個中國嗰個威脅。而係佢後面華爾街嗰個集團本身，佢哋開始即係睇到中國同美國嗰個呢啲財金利益嘅 decoupling 啊，即係要脱歐啊。個原因就係因為可能習近平覺得呢個係一個國家安全嘅威脅嚟嘅，因為俾你班華爾街嘅大鱷咧，就即係攆住嚟講咧，咁將來共產黨就會好多人都會腐化。咁我最大嘅原因咩咧？就係、是、因為呢班大鱷係可以真係腐化到呢個中國嘅呢啲嘅高幹子弟噶嘛。其中一個例子大家可以知道咧，就係、是、譬如舉個例子，譬如以前咧蘭桂坊，你睇下有啲咩講普通話嘅人咧，其實咧都係有啲呢個極權貴啊嘅後代喺度嘅，係咪？咁有啲我唔出唔講名咧，因為嗰啲你知我知噶啦，你知唔知啊？ 嗱，唔好講咁遠啦，就馬雲都臨終喺嗰度啦，阿萬寶寶啊， 係啊，嗱，萬寶寶你爆啊，我唔爆啊， 我知啦，呢樣嘢， 唔係好難講啊嘛，而家萬寶寶係邊個咧？就係萬里個孫女，係啊，咁我一個用曬嚟香港喎，係咪？咁仲有你阿邊個啦？阿李鵬個女啦，係嘛？咁呢啲都係嘅，即係咁佢哋係咩咧？佢哋咪入曬呢啲嘅全部嘅即係國際金融嘅中心咯嚇，舉個例，譬如Morgan Stanley 咁樣係嘛？咁呢個 two way 嘅，呢啲咁嘅集團，佢係想買呢個關係。但係調翻轉，佢入咗去之後，亦都有個問題，就係佢可能俾呢啲集團 co-op 咗佢。可能喂俾多少錢你，跟住你可能講翻即係好多國家嘅機密俾佢聽，話邊個唔妥邊個咁樣係嘛？咁所以呢啲集團其實佢哋都要買呢啲咁嘅線嘅，即係買呢只。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已開始發覺呢地方其實先係一個真真正正國家安全嘅其中一個樣，因為佢接觸到啲高層啊，即係最高啊。呢啲其實係最多料嘅。我哋做記者其實冇乜料，我哋都係道聽途說嘅嘛。我哋聽下大紀元講啊，聽下邊個講咁啊。咁呢啲好多時你發覺都係即係可信程度就要打個折扣咯。但係嗰啲唔出街嗰啲，你問咗邊個啊？高幹子弟個孫啊咩？喂，嗰啲係好堅嘅料嚟噶嘛，係嘛？咁所以我相信習近平佢哋係開始意識到呢個問題嘅，就係、是、喂講嚟講去都其實錢嘅問題，你俾咗足夠錢，好多人都賣料俾你㗎，係咪？咁所以咧，佢哋要 decoupling， 一 decoupling 出現咗個問題咧，就係、是、咦，班大鱷覺得就係、是、喂，以前我喺中國揾咁多錢，而家揾唔到喎、啊。即係或者呢個中國市場呢個概念係完全係喪失咗喎，咁一定要轉咗另外一個方式咯。咁所以呢個如果你稍微 cynical 少少，呢個同 Donald Trump 同埋拜登個關係唔大嘅。最重要就係呢班喺華爾街呢班咁嘅大鱷，佢哋會唔會視中國係一個即係generate 創造到巨大利潤的地區？以前是的，以前很多 IPO， 但現在不是了。當然不是，就是回來香港，他們沒有撈，他們就覺得現在會發圍，所以那個政策就是什麼。你會問就是這種的情況他會維持多久，還是還少？張三剛才那麼 cynical 就說喂，今天是，明天未必是的，那就很視乎譬如現在北京他們跟這班大鱷之間的關係， 而我覺得呢個係長期嘅，因為佢哋真係信唔過呢班大學，慢慢覺得，所以要將嗰個上市嘅機嘅所謂擺翻喺香港度。咁、但係擺香港有個問題喎，擺美國可以賺美金喎，擺香港賺唔到美金喎、 糖水滾糖魚， 糖水滾糖魚喎，或者 東南亞嗰班咩啦？ 係咁，但係咧，據我所知咧，其實好多買菜嘅阿婆咧都買咗騰訊嘅，係咪啊？ 係 你話係啊，係啊。咁你就你即係你哋要諗清楚啦，即係話喂，其實係用緊咩喎？但係咧，不過咁講。即係起碼短期之內咧，一定係炒起個股市嘅啦。因為所有呢啲咁嘅，即係準備喺美國上市嘅咧，佢呢兩其中一個我記得係叫咩 ？Little Red Book 嘅紅小書，原本諗住上市，我都唔知佢呢台係做咩嘢嘅。但係咧就而家唔喺美國上，嚟香港上啦。咁所以有一隻股票，我相信大家而家睇緊咧，就係港交所。即係已經升緊啦。即係我咧講嘅時候已經係落後啦，但係。喂，如果是即中國而家所有原本諗住喺美國上市嘅企業都唔喺美國上市嚟咗香港嘅話咧，咁港交所係一個短期之內會睇好嘅一個股票咯，係嘛？咁啊，阿張三，你都屬金融啊嘛？ 都其實冇睇到一段時間嘅啦。不過嗱，咁我啊講翻咧，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啦。咁即係其實你香港市場咧，其實都有好多係美國嘅一啲即係大行。過嚟投資嘅，咁但係好頭先講啦，咁既然喺美國嘅，佢都要考慮啦，咁佢會唔會話都嚟行，即係諗下香港嘅風險嘅時候，先到呢個後邊咁講啦。嗱，咁好似大家嚇、就如果係都有睇新聞咧，就係呢兩日咧，所謂反起底法，咁佢就即係又係即係宇宙大法嚟嘅。 嗱，反起底法，譬如舉個例，我即係有一間公司係老千嚟嘅。咁我要起個我要知個資料，咁我算唔違反咗起翻你得？ 依個就都係一樣啦，咁就得去知嘅啫。嗱，咁但係問題就係在於你係美國公司，如果你係有犯咗個起底法，你可能係，但如果你係香港有僱員嘅話，你香港有分公司，你係香港分公司咧，你係上身嘅。咁但係佢今日即係講啦，如果你香港冇僱員嘅，你就唔會有事啊咁樣喎。咁係點樣啊？咁好簡單啫。咁之前咧，Google 啊、Facebook 其實都有出個信，就俾 依 個香咩林鄭佢哋嘅。咁林鄭唔理佢哋啦。咁佢哋啊，咁其實就依啲公司咧都表示咧，如果你反起底法成立即係 我哋走啦。 咁所以 Facebook、Google 依啲咁嘅公司 Twitter 啊，咁或者係。Microsoft 會唔會啦？未必啦嚇，咁可能即係佢唔係提供一個平台，即係一啲咁嘅 application 之類。咁但係頭先 Yahoo 啊呢啲係咪全部會走咧？ 哦，咁嗱，你頭先你講我仲要補充一樣嘅喎，因為呢個反起底法咧，佢有呢個域外管治權嘅喎。國安法都有㗎， 係啊。 嗱，所以我今日個篇文我都即係講一樣嘢，就係因為而家康城嗰班咧，如果違反咗國安法之後咧，可以拉 Q 佢嘅。 係啊，因為好似邊度一個議員啊，丹麥係嘛？係啊，有個議員已經 通緝緊，通緝緊嘅，通緝緊嘅。咁嗱，頭先張三講到咧，即係已經係上個禮拜已經 flow 過出嚟啦，就係話而家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佢哋香港有僱員嘅話，呢班僱員會上身嘛。但係如果有域外嗰個管轄權咧，就唔止嘅喎。因為咧，佢而家。喂，譬如 Google 就算佢撤咗啦，譬如話 YouTube 有段嘢，喂佢唔想你擺喺度喎，佢跟住寫封信去 YouTube 嘅總部，去 Google 度 Alphabet 咧，即係佢總公司啊。喂，你落你下架喎，咁問題就係、是、Google 會唔會聽佢講咧？嗱、呢個就係真係即係大家要諗嘅嗰樣嘢嚟啦。因為如果 Google 聽佢講咧，佢嗰個公司嘅聲譽會下降得好緊要嘅，因為話你咁都得，其他國家其他呢啲。都可以都照樣咁做噶嘛？ 即係 Facebook 可能咧係喺邊個地區有人咧就登咗一啲咁嘅嘢。 舉個例啦，嗱你冇講中國啦，譬如喺緬甸啦，係嘛？咁緬甸弱雞啫 ，Facebook 唔想你講嘅。但係緬甸同中國可以聯手噶嘛？即係因為我哋講好耐咧，就係因為而家其實已經聯即係中國已經 line up 到一紮嘅國家，譬如白俄羅斯啦，緬甸啦。仲有嗰啲非洲嘅國家啦，甚至如果可能俄羅斯落搭噶嘛，咁佢已經連成到一樣嘢噶嘛。如果係嘅話咧，佢聯手去做呢樣嘢咧，你 Google、Facebook 同 Twitter 都係大鑊噶。因為美國佬撐未必撐得住噶嘛，佢哋喺個角度嚟講係咪啊？咁你要唔要個市場先係咪啊？好啦， 嗱，呢個情況咧，對於呢個華爾街嚟講咧，佢哋真係會覺得係一個問題嚟，係咪啊？所以連埋頭先我哋去講一樣嘢咧，對華政策嗰個強硬咧，佢係由呢班公司作為一個基礎，即係凡事咧，你哋其實要睇個即係睇錢 ，go with the money。而家出現咗即係喺個賺錢同埋金融方面嘅一個矛盾嘅，就係呢班公司都開始感受到呢個中國嗰、那個嗰、那個、種嘅壓力，所以呢種嘅佢哋唔會出頭嘅，但係佢哋會即係同翻阿拜登反映翻，話你即係諗下計係咪啊？ 係啦，咁或者嗱，大家睇下咧，其實拜登都不斷有啲小動作嘅，就好似琴日咁樣，又有一架軍機啦，又降落喺台北啦。 我想都即係嚟緊都會好多噶啦。因為做得一次唔怕兩次， 即係嗰架其實運輸機嚟啫，但係運輸機都係軍機嚟噶嘛， 軍機嚟噶嘛，咁而家擺明就係、是、即係要將呢樣嘢習以為常啊嘛，習以為常，你坐得多你都冇癮啦，係咪啊？咁你都因為你升級啫，咁但係咧，我如果總括嚟講咧，我覺得咧就會升級嘅，即係會 下阿拜登嘅行動會 兩邊，因為而家係一個正反饋嘅情況嚟，因為佢有咗反制外國制裁法啊嘛，佢呢邊喐咗。咁呢個就行自動波就會再喐佢噶嘛？ 即係玩緊 show hand， 大家你大我大你。 你制裁七個，佢如果根據嗰個反外國制裁法，佢又應該制裁翻佢七個噶嘛？咁問題就只不過係邊七個咁解啫嘛？係一啲譬如 NGO 或者係咩啦咁樣。咁但係咧，大家仲要留意一樣嘢，就係今日其實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夏寶龍，即係話而家掌管香港呢、這個港澳辦嘅最高負責人。佢有咗個講話，其實呢個講話已經去到好清楚噶啦，就係對於香港未來嗰個政策係點樣啦。咁我哋講少少，但係咧個 timing 本身好重要， 或者係其實已經去直接係話其實佢哋先至係一個實質嘅係即係管治者， 係實質嘅管治者，即係而家成個對港嘅政策，即係呢篇講話邊咧已經好清楚噶啦。咁但係拜登選擇去做呢個 sanction 呢個制裁，係啱啱喺佢講呢個説話度。咁呢個唔係偶然嘅，呢個係大家互相係有一個嘅，即係所謂配合喺度，即係你做呢樣嘢嘛，咁我哋跟住做呢樣嘢咯，佢睇住你食啊嘛，而家咁夏寶龍嗰個講咩咧？咁有幾方面嘅，其一咧就係對於我哋嚟講，我哋最關心啦，就係佢哋要整治大學，要整治教育，咁應該要整治傳媒。即係社交媒體。 跟住講一觀就係佢用到整治兩個字，即係呢個兩個字即係真係係 可圈可點。 係啊， 係啊。咁我哋都即係 同埋整治兩個字，俾人一般咧就比較負面嘅感覺。 唔係，佢哋用得好咩？咁正話都整治，即係點解你林鄭唔掂啦？係咪到而家都網台都未封聲啊，未封曬嘛？雖然好多人已經走咗，咁但係即係我諗，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清晰嘅表達嚟㗎啦，係咪啊？即係唔好又再有啲咩嘅幻想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就係對於香港嗰、那個房屋政策啦。就係跟住落嚟咧，就唔應該有 唔應該房屋問題。 劏房唔係具體講，因為房屋問題好空泛，唔應該劏房係咪啊？即係唔應該有啲籠屋嘅情況喺度咁樣啊。咁有啲人就會比較幼稚就講啊，真係可能即係疏解到香港嘅房屋問題喎。咁但我解讀係唔同嘅，我解讀咧就係呢個係一個信號，要去鬥地主嚇，即係你仲邊啲大地產商 hold 住曬 ，hold 住曬地咧，就用呢個作為一個突破點去喐佢哋。咁喐佢哋之後，唔代表話你真係解決到個房屋問題。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喐完佢之後，接手嘅係中資咯。咁簡單嚟講，就係而家嗰個情況咧，就係啲外資會走啦。因為拜登講咗呢個之後，我諗係一個即係如果美知識聽嗰啲人咧，佢哋知道發生咩事。咁我自己最即係最關心嘅，即係舉個例，有啲美資係好根深蒂固啊。譬如舉個例，譬如 Citibank 喺香港好耐嘅，佢舊前幾個月佢喺即係東南亞，即係亞洲區佢嚟走啦，台灣都走嘅，但香港佢仲 stay 喺度。咁跟住呢一個咁嘅即係拜登嘅 advisory 之後，佢哋會唔會都 都有啲動作。 如果不是用 advice 嘅話咧，咁其實佢再係即係加強啲嘅一個行、即 係 行政。 warning 啊，真 係 warning 啦。 咁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喺依啲公司喺香港，即係有乜嘢糾紛，會唔會話即係譬如好簡單一個保險，包唔包佢 AIA 啊？個保險 唔係啊，即係佢啲公司香港出事，咁保險包唔包佢？ 呢、這個好難講，真係好難。係 啦，咁所以嗱，如果即係如果係拜登再出個強硬啲嘅，即係將呢個唔係出 advisor 咁再升級嘅，咁即係呢啲公司，即係佢都會考慮呢個問題嘅喎。 係啊，嗱，佢喺嗰個聲明入邊，即係嗰個美國嗰度咧，都有講埋另外一樣嘢，佢就話已經有一個美國公民因為違反咗國安法而被捕嘅。咁我唔知佢係咪講嗰個美國 律師， 但係嗰個律師係襲警啫嘛。照計不是國安法的，咁即係呢個我哋待查啦，即係我哋再查一查嘅啦。但係即係佢已經 call 咗個 case 出嚟啦。咁佢呢個 case 佢唔係無的放矢 call 出嚟嘅，即係唔係話有呢個 case 佢係俾緊呢個喂，你哋美資留喺度，你哋都可能即係會觸犯到呢個國安法嘅，而且你係 predict 唔到喺咩情況之下嘅。咁我所以覺得咧，就係儘管佢表面上呢個咁 advisory 咧，佢係比較溫和咁講嘅，但係佢後邊個含義咧。是幾嚴 重的，即係大家可以即係用另外一個例子，就係話旅遊警報，你升去到第四級、第五級，你仲要去嘅話，其實你出事嘅話咧，係冇你所有你咩旅遊保險全部唔包你嘅。 係啊，嗱，美國政府會理你嘅，美國政府即係唔使驚啊！美國政府如果想理佢，真係令你嘅。但問題就係跟住好多嘢就係、是，喂，係事先話咗俾你聽噶嘛，係嘛？咁你仲留喺度咁樣係嘛？咁慢慢佢哋就即係會有呢種咁嘅考慮咯。咁所以如果美國一大頭嘅話咧，咁其他歐洲嘅公司咧，佢哋都要諗一諗嘅。咁頭先我哋講埋啦，鬥咗地主啦，咁剩得來就係中資啦。咁對於華爾街嘅大鱷嚟講咧，最好一樣嘢就係你買曬之後咧，我懟冧佢。呢個係咪係所有華爾街做賺大錢嘅方法嚟啦？首先推高佢先，推高咗佢嘛，你接貨啊嘛，跟住。就跟住沽空你咯咁樣啊，咁但係後邊沽空機制我唔係太清楚係點樣啦，即係舉個例，如果譬如話中資接咗手之後，咁點沽空到賺到錢咧？咁你留翻俾呢個即係財經專家去講啦。 咁喺上個定兩個月前就其實美國一單即係沽空就大鱷咧就損手俾散户打冧，咁其實大家咧可以咧即係查翻呢個新聞，即係個沽空啊，即係大家點樣鬥法，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咁啊可以即係有啲咁嘅概念。 但嗰個場外噶嘛，即係對於中國嚟講，佢冇真正嘅損失㗎。即係舉個例子，譬如話美國如果開咗個賭局，就係佢即係賭香港嘅呢啲咁嘅股票會跌咁樣。咁但係嗰個唔影響到中國啊嘛。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就可以值得提提，就喺林恆子咧前兩日到啦，佢寫啊，因為我好耐冇睇林恆子啊，即係我亦都唔覺得值得睇。即係佢呢篇文咧，我就。稍微留意啲，佢話咧跟住落去咧，如果即係香港個局勢去更加壞嘅話咧，其中一樣嘢會出現風險咧，就係香港個聯會制度。咁我覺得頭先我哋去綜合去睇個問題嘅時候咧，事實上呢個係一個即係因為實際上其中有一個人已經做呢樣嘢噶嘛，就係 Carl Bassman。即係美國一個華爾街大鱷，但係佢逐極都唔掂啦。咁但係如果美國嘅政府或者即係呢啲咁嘅華爾街大鱷，佢哋去繼續做呢樣嘢嘅話咧，咁啊林恆子嗰個即係警告亦都，我覺得真係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咯。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去到今時今日咧，事實上呢個聯合國會即係聯會嘅制度咧，都唔係太重要嘅，因為點解咧？有咩依鬱，大家使人民幣算數啦，係嘛？即係冇我聽日突然間話咧，港紙幾多錢轉為人民幣，我哋大家轉曬算數啦咁樣。咁實際點樣咧？大家全部用電子貨幣，全部用呢個電子人民幣，因為已經搞到即係七七八八㗎啦，係咪啊？ 咁香港好多人受添， 嚇、啊，好多人受，唔係咁喂，大佬，你電子消費券唔通你唔申請啊？系咪啊？ 用八達通啫嘛， 嚇！ 我都用八達通 嘅。八達通都係申請嘅，大佬，你都 我堅持八達通嘅啫。 係啦，唔係你都接受咗呢樣嘢啊嘛，係咪啊？ 但係同用嗰、那個即係譬如支付寶啊之類， 就唔同嘅，就唔同嘅概念嚟。但係而家喺個過渡啦，即係你慢慢你會喂 我呢樣嘢都可行喎，咁樣係嘛？遲啲俾多啲 incentive。你舉個例，譬如話，你用呢個支付寶，全部所有你買嘢係俾呢個六折你嘅咁樣，哇！咁我諗好多人 book 到佢噶嘛，係嘛？如果搞到電子貨幣，如果係全民都係咁樣，其實係做到的。 咁喺香港可以做到嘅， 係做到 嘅。其實但係咧，支付寶喺某啲國家咧係即係係碰到壁嘅。譬如尼泊爾就禁止用啦，或者好似越南都好似禁止嘅。 係啊， 咁即係依個就唔喺我哋依個範圍裏面啦。咁我哋唔講啦。咁大家興趣自己睇睇咩原因呢啲國家禁止啦。 係啊，因為對於中國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情況咧，就係佢如果用到全面嘅電子貨幣咧。它是可以監控到所有漏網，即是不交税的什麼，特別是譬如說你家裡收住成間屋都是 cash 的，沒用的了，去到到時是不是所有的沒人會用 cash 的，全部你所有的電子貨幣它一按就是看到你是多少錢多少錢的嘛，所以我覺得呢就 anyway 這件事本身其實在中國裏面都很大抗好大好大抗拒， 但佢哋都慣咗用噶啦，已經 慣就好慣。 但係去街市佢哋都用， 用的，但係喂嗰啲貪得最勁嗰啲人最驚呢樣嘢啊嘛，大佬。 即時轉美金噶嘛， 咁你出到國先得噶，大佬係咪啊？ 美金就諗住唔係諗住喺大陸用噶啦。 咁你但係知唔知道一樣嘢？而家係開始連攞一個 visa 都好難，攞個 passport 都 係。 你有冇聽聞呢樣嘢？ 有。 你講少少出嚟聽啦， 我都係聽聞只係咁嘅啫，即係再又唔知啦，因為我 嗱我講少少啦，嗱唔係我唔係識高層啊，普通我哋講咧係普通人啊嘛。而家你攞張拍，即係你攞個去外國旅遊嘅簽證係好難嘅。咁個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唔想你攞住啲錢轉美金出去使嘅。第二樣嘢就係、如果你出去使，等於中國嘅消費市場就蕭條。所以而家嗱呢個大家可以實證嘅，即係譬如以前咪好多中國遊客嘅，而家你外國聽下多唔多中國遊客咧？如果唔多嘅話，代表一樣嘅咩？出國而家係開始難翻，難翻嘅原因就係、其一唔夠外匯，其二就係、一出去你使錢嘅係人哋賺，唔係自己賺翻，咁用翻呢樣嘅箍翻實，即係維持翻呢個中國嗰個經濟咯。咁簡單嚟講就係、即係呢個中國同美國之間嗰個經濟上邊嘅矛盾啦，甚至演變到上升到政治嘅矛盾咧，係會越演越烈嘅。嗰個真正即係會爆炸性，即係好嚴重嘅情況咧，唔會太遠，係嚟緊下半年即係就會出現嘅。 即係一個會可能係貨幣戰爭係先行， 貨幣戰爭應該係貨幣戰爭先行啦。好啦，呢次要結束，因為其實我已經即係講好耐嘅。咁跟住落嚟，我哋翻嚟咧就講少國際新聞之後，跟住阿張生就會講個即係嗰單理論上好爆炸性嘅新聞啦，關於緬甸嘅。